买入1778.75美元，卖出1779.78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辉子 A B C D 四份奖品俾你揀啦， 我要 A 啊！ 恭喜你获得丰富嘅家庭资讯啊！ 咁我贪心啲，要埋其他得唔得啊？ 都得都得，社会唔同资讯数唔晒嘅好歌喺电台点唱嘅机会都送埋俾你啦！ 等等先，咁着数会唔会呃人噶？ 梗系唔会啦！你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就可以轻松得到以上嘅奖品啦！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环保触角高级项目主任马家宝要挑战你， 挑战大家咧，希望嚟紧咧去网上买嘢嘅时咧，都优先咧去帮衬一啲绿色网上商店。如果咧帮衬其他网店嘅时候，你可以咧喺备注度写低话你唔想要咁多网购包装，睇下佢系咪真系做到。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评。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接近08分嘅时间，早晨啊！开始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嘅呢一个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5月5号啊，立夏啦。 夜静悄地，凝望着这梦中都市。啊，留心中幽幽的黑暗里。相片欺瞒住，远远的歌声里倾诉着爱恋，你那天交给我，叮嘱我着意，我却有点不经意，今天点会依依，无奈现已失去你，缘分不好似你这张唱片般多。 开始五月五号星期三朝头早清晨所嚟嘅有草蜢嘅呢一首歌曲旧唱片啊，好多嘢咧旧咧并唔代表唔好啊，如果一路仲系襟用嘅咧，就更加有呢、這个用佢嘅价值。旧亦都代表咗一啲嘅历史或者系一啲嘅往事片段，系喺一啲旧嘅嘢里边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吓，甜蜜又好，或者系伤感又好。都是一种过去的曾经经历的一些片段的回忆。旧唱片时间五点十二分。早晨，今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有三十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啊。又落雨，但系咧又好翳焗咁样吓。 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可以牵我手。我甘苦苛求，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我甘拥有。地长久，天拥有，愿有知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甘苦何求，只想衷心讲句我甘苦何求。 来自旧朋友一班的朋友，包括蒋志光、韦以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恩、金子辉。旧朋友是继头先草蜢的旧唱片之后，又另一首令你怀旧的一个感觉的歌曲啊。 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老病身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在何地再追寻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怨，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方嘅《此事故人来》就来自一套电影《相足》嘅歌曲啦。填词人就林夕咧，就曾经讲话写呢首歌写词嘅时候嘅经过咧，个限制咧就好大嘅。首先咧，佢就系话系即系只系知道电影结局嘅一幕，咁就系一路要描述啦。咁啊，佢就系描写呢个抽象嘅情感，而非呢个画面。咁啊，因为怕即系搭配唔上电影嘅实际嘅内容，但系又要有呢个中国小调嘅味道。咁啊，乐句咧又太长，佢只能够用一啲浅近嘅文言，但系又加即系担心啲即系听嘅人咧系难以消化。咁所以咧，佢有一个难度喺度。咁但系其实日后咧都能够成为一首系受欢迎嘅歌曲。咁其实亦都喺呢一方面反映到佢。 用嗰个心机，所以无怪乎喺呢个唱片业系好当扎嘅时候，当红嘅时候，佢攞好多个奖，好多个歌曲都系佢写，亦都好佩服啲填词人啦，绞尽脑汁写好多好多嘅靓嘅歌曲。刚才梅艳芳《此事故人来》。 的罪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也忘不了你。痴心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也忘得了。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我忘不了你。 呢首歌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都好红嘅吓，嗰阵时咧好多日本嘅歌曲咧亦都横扫啦，喺香港咧都好受欢迎，以至好多中词日曲。咁呢一首我哋刚刚听咧就系其中嘅一首啦吓，谭咏麟嗰一次五轮真功嘅一首作品啦，咁而成为大家都熟悉嘅呢首《忘不了你》。 はぐれ 誰を乗せるも同じこと、ただ重すぎぬ恋と願いつ。沈んだ人は浮世の波に飲まれ飲まれて夜を知る。愛と呼ぶには苦しく、 唱到红的为什么就是改自这首日曲了，五轮真功的一叶奏，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两名菲佣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两人分别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和薄扶林道豪峰。政府评估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午夜12点后宣布两座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在这两座大厦的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检测将会在上午9点后开始，目标今日内完成。旺角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警方说事件有可疑。广东道1186号一座楼宇的一楼单位午夜12点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凌晨2点半左右救熄火警。消防发现单位内有很多杂物，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火警期间30多名住客自行疏散，当局已经安排临时收容中心给住客。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会见到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人同意在全球范围接种疫苗是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首相府说两人都强调七大工业国在这个领域展开工作的重要性，包括努力提高国际生产疫苗的能力。巴西南部一间托儿所发生持刀袭击案，三名幼童和两名职员死亡，疑犯被捕。事发在圣卡塔琳娜州一个有大约一万人口的城镇，一名18岁青年当地星期二持刀闯入托儿所行凶，之后自残受重伤，送院后情况危殆。疑凶并无刑事记录，暂时不清楚行凶动机，当局并无公布遇害幼童的年龄。当地传媒报道，这间托儿所照顾六个月大至到两岁的幼童。圣卡塔琳娜州州长宣布为死者哀悼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33点，上升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4点，下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1，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48美元，卖出1779.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妈妈来讲，相信最开心的莫过于听到自己的仔女和自己讲，妈咪我真的好爱你啊。所以有趣空间送给天下妈妈的一份礼物，就是仔女为你亲口唱出的真的爱你。心都甜埋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师，请你指点迷津啊。 我睇到啦，你十二指肠有啲弱啊。 吓？ 你仲有一个失散多年嘅孖生姊妹。 点解你乜都知嘅，大师？ 你都系叫我博士啦。 科学基因测试越嚟越流行，唔只可以用嚟寻找隐性疾病，仲可以寻亲，甚至破解凶案。但我哋又系咪有足够心理准备去迎接呢啲秘密？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基因解密》，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系有啲时候啦吓，日子又过得好快啊，又或者忙碌之中咧，有啲嘢你会系忘记咗吓。母亲节会唔会都忘记咗咧？通常应该都唔会噶啦。你如果个人忘记，但系当你又留意到一啲嘅其他啲嘅广告啊，经过一啲嘅酒店啊，或者系酒楼啊，或者同朋友倾偈啊，听收音机啊，都好多一啲嘅宣传咧。都已经焗晒噶啦，母亲节啦，母亲节咧就有啲特别嘅菜式啊，系订定啦，要同母亲庆祝啊等等。而家限聚令咧都唔紧要噶啦，如果你八个人咪订两台咯，四人一台哦，咁十二个人咧就系三台啦，喺埋隔篱左右位咁咪最好啦。咁啊一样都系一个玻璃之隔，点咧都要同妈妈庆祝嘅。如果是咁多人咧，就梗系出去食，好过自己煮吓。咁当然，如果喺自己一个私人地方嘅时候咧，就会系较为方便一啲。小朋友仔咧又可以有佢哋嘅所谓嘅儿童乐园去玩吓，喺屋企里边嘅一个角落头咧，就系俾佢哋咧咁啊，可以小朋友玩，大人有大人嘅欢聚，倾下偈咁样。其实总之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咧，日日都系一个过时过节温馨嘅场面啊！系啦，这个礼拜日就母亲节啦。早晨，而家5:38。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Sweet the rain's new.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pass.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s all play.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Of the new day,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Morning has broken, 是啦，已经是破晓时分啦。 天亦都即系差唔多接近天光嘅时间啦。展开我哋一天嘅工作，今日会唔会有啲咩嘅特别嘅安排咧？今日咧就系五月五号啊，一个礼拜嘅中间，有冇啲乜嘢喺星期三咧？你应承咗人要带嘢俾人噶，有时就系咁啊。行咗出门口先，诶系唔记得咗带，跟住咧时间已经好逼啊，好紧逼啦。攞定唔攞咧，都系一个抉择吓。今日星期三呢，我们一间会有雷洪德博士啦，会讲一下呢，是这个在疫情之下呢，大家在过去那一年呢都一路是做緊，其实都是一个好好的一个训练。疫情之下原来有很多的搞作，啲人多咗在家啦，在家系咩做呢？都唔系可以成日坐喺度，於是呢就有好多嘅美食啊，就喺呢个时候呢系思考咗出嚟啦。而家人呢就系见面嘅机会多咗啦，问题就睇系点样去处理得好，大家相处更融洽，定还是多咗嗌霎啦。但系健康嘅身体系最紧要嘅，所以喺疫情之下，点样 keep 住保持体能同埋正面积极嘅态度呢？今日雷博士就会同大家讲啦。咁会系有一系列嘅唔同嘅内容，会喺唔同嘅集数同大家讲。今日会即系会主讲呢个健康四宝啊。边四宝咧？一阵间嚟听啊，知道答案啦。早晨，而家温度24度，今日最高30度啊！ 云海里的深处，成长于水旁，纯白如白雪，一个小公主，如天边彩霞，如海里细沙，如风里的飞花，如轻烟飘来，如飘雪幻化，随梦意抱进我家。她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baby。神话中那颗云彩里躺一躺，旋律中飘荡，微风里夜看飘散的星光，如心可相携，而爱也彻底，同相爱这一世，神话中的迷同共寻梦里热情，让我发挥。她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怎么这个季节使得我想起初次听到这首歌，急风吹不熄这暖火。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他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怎么这个季节使得我想起初次听到这首歌，急风吹不熄这暖火。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他于这个季节中飘过，丝丝的爱点起这暖火，温馨的暖透我心窝。I love you, I love you。 李克勤的夏日之神话。哇，想起夏日都七月啊八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真的炎炎夏日呢，就是烈日当头啊，每一日都咁热噶。所以有些人都不好惯在炎热啊暑假的时候在香港生活，不过而家冇办法啦，疫情期下呢大家都是要留港啦。去第度一样，好多地方都好危险吓。咁啊，立夏咧，今日咧就正正系立夏嘅日子啦，5月5号。咁啊，呢个咧就代表话夏天咧正式来临啦，系温度咧明显升高，炎暑将会来临啦，而雷雨亦都会增多，万物开始旺盛嘅一个节气嘅。咁立夏开始咧就系日长夜短啦，所以咧都会早啲天光啦吓，气温亦都会系高升啲啦。天气一路会逐渐热，但是早晚仍然都是清凉，日夜的温差都是较大。在香港平均的气温是24度左右。立夏的时候都很多的养生妙法，迟些一路可以听崔博士讲一下。立夏养心，夏天属火，火气通于心。所以夏季和心气相通，我们就要怎样去养心静养。食物方面就要增酸减苦。立夏的时节，自然界的变化就是阳长阴消，春夏交替，相对人体脏腑，咁呢个时候肝气咧就会渐渐弱，心气就渐强，所以饮食嘅原则咧就系增酸减苦，补肾助肝啊。天气渐热嘅时候咧，人体出汗多，容易失去津液，所以咧要适当嘅时候食啲酸味嘅食物啦，番茄啊、柠檬啊、草莓啊、菠萝之类咁样吓。酸性收敛就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就能够生津解渴、健胃消食啊！ 他甜蜜桃，火烫蜜桃，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冲动，声音也在变段，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Zo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Zo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假意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气笑，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哇，炎炎夏日啊，行到身水身汗嘅时候咧，最紧要有啲咩啊？哇，真系饮啊，即系冰水啊，系一有机会系洗个面啊，哇，冰凉一下咧就最爽，水系好紧要。H2O 张国荣。首歌好自然的身体都会摇摆一下，夏威夷情歌，想起草裙舞。刚刚的是就是小凤姐夏威夷情歌。早晨啊，还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而家嘅温度是24度，今日最高是有30度啊。 早晨，我是地达。朝头早咧，我中意整一个早餐俾自己食嘅，咁就整一块多士啦，上面有啲生菜啊、腌肉啊，再加啲 sauces， 再配一杯咧自己冲嘅姜茶。因为咧我嘅气管咧成日都敏感，气管唔系咁舒服，所以咧饮杯姜茶之后咧，成日嘅呼吸系统咧都会即刻畅顺啲嘅。 然後呢我就會去做運動，咁做一啲好簡單適量嘅運動，例如係跑步啊，去跳一陣舞啊，咁又可以喺公園裏面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啦。咁唔需要做得好劇烈嘅，可能係半個鐘至九個字就已經好足夠㗎啦，咁又可以吸收一下大自然嘅感覺。咁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今日是五月五号，农历是三月二十四日立夏。 那日谁在荷塘伴我摘荷花？ 陈美玲。 五月明艳夕阳下。 五月荷花。 那日谁在墙提问我住何家？背着人坐月明下。恨那一天不答他，如今分别了，懊悔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五月明媚，荷塘又再摘荷花，盼望人在夕阳下。朗月明亮，长堤上再度寻他，纪念前事泪而下。恨那一天不答他，如今分别了，懊悔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啦啦啦 以嚟，欧盟首次对华实施制裁，中方随即反制，制裁欧方十名人员同埋四个实体。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咁如果你哋中意着靓衫嗰啲吓，咁又冇乜地方咧，你咪成日接下接下，依搭住佢高好高好高咁样，每次攞出嚟咧，即系要再烫咧，其实都几花功夫。但系好多嘢咧都系嘅，你中意咁你就要付出代价啦吓。咁啊，夏天来临嘅时候，攞定啲热天嘅衫啦，咁啊着衫咪比较少啲就。清爽啲、舒服啲噶。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啦。最高温度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埋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24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头嘅呢一个星期三喺钱佩卿身边嘅咧，亦都系大家嘅老友记啦，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咁呢个2021年咧就过咗4个月啦，吓， 真系好快， 真系三分一嘅咯，吓。咁有时都要作少少嘅总结啦。喺今年年头咧都。其實因為疫情之下咧，就多咗好多人運動啦，亦都喺舊年去慢慢形成，大家多咗做健康嘅運動，亦都可能阿雷博士你又經常都提醒我哋啦，唔做運動成日喺坐咧又好悶，唔喐動下唔得噶嘛，所以咧就多咗人去行山，那個數字都多好多。不過我哋久唔久都要喺節目度提一提翻大家嚇。 冇錯冇錯，咁啊正向心理嘅面對呢個一年多嘅疫情咧，其實全世界推廣健康嘅專家醫療組織咧。都建议大家一定去做噶啦，咁呢个同我哋做运动一样，因为我哋运动一定有目标噶嘛，咁无论你系健康运动都好啦，你打完波啊，同啲朋友，咁你即系释放咗你嘅能量啦，令你健康咗啦，咁如果你比赛嘅情况，咁就话啊，我哋梗系要发挥我哋最好嘅，譬如个人啊或者团队嘅精神啊，咁呢啲都系运动嘅特征啦，咁所以即系正向嘅心理面对咧，呢个保持一个好嘅态度咧，呢个我觉得都系需要。 咁我覺得係啊，咁玩啊玩得開心嚇，因為賺到啲健康。但係有啲時候就唔想係樂極生悲，有時咧就要提醒大家一啲危險嘅嘢，你都要記住有個警惕心嚇。 係啊，譬如好似早前咁，我記得有個年輕嘅女士咧，就一個人去行山啦，咁啊飛鵝山嗰邊，咁其實嗰邊嘅路段咧都有啲危險嘅。咁其實如果你跟翻大路去行咧，就即係唔開小差啦，我哋叫做即係唔走一啲危險嘅嘢咧，咁其實都冇乜嘢嘅。但係即係你知啦，而家網絡世界咧，大家都中意揾啲靚景嚟影下相啊，譬如自拍啊咁。咁即係呢個就嗱，一個人行山當然就有啲風險啦。即係個風險其實喺自己個手度啊嘛。譬如我唔行出一個比較危險嘅懸崖去影一張相。咁你个风险就咪不存在咯？ 冇错，其实同你行街吓去即 shopping， 你一样咁行路啫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行山咧，你有啲位人哋可能已经系指示咗呢条路唔好行啊，咁你就要乖乖地听话吓。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行山一定都要有人陪啦，同埋自己要有警觉性啦吓。好啦，咁讲翻话就系疫情下咧，就多咗人咧就系去做运动。正如阿雷博士头先话斋咧，我哋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正向嘅心态去做运动吓。 咁啊，所以。今日呢十零分钟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即系我之前咧喺大学里边咧，其实就将呢一个嘅疫情之下，点样保持我哋嘅体能啦，同埋正向嘅积极运动嘅态度咧，就同我哋嘅大学嘅教职员咧，就分享咗有一个讲座嘅。 咁而家又可以同我哋分享喎。 咁既然成个 file 喺度，咁不如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啦。 非常好。 系啦，我成日觉得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大学生咁要交学费。就所謂攞啲知識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大學嘅知識咧，係政府都係嗰啲公帑嚟嘅，應該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咧係分享得到嘅。 多謝你嚇，咁好啦，就分享話疫情之下我哋點樣去保持體能同埋呢個正面積極嘅態度咧？ 咁啊嗱，我哋一定要重温我哋喺咁多年嚟提過啦。咁啊，今日就星期三啦，聽日咧就係星期四啦。咁星期四就林思維營養師同我哋大家分享啦。咁運動同營養咧兩者係健康嘅兩寶，呢個冇走雞噶啦。另外仲有兩寶咧，我哋好多時都忽略咗嘅。 第一步咧就系充足睡眠， 嗯、 第二步咧就系压力嘅处理。 哇！呢、這个就经常都会面对嘅问题。 系啊， 唔瞓得够咧就系、是，如果你工作好忙，你又拨唔到时间，冇计啦。压力咧就日日都有吓。 系，因为压力同埋唔够瞓咧，其实系影响我哋嘅身体嗰个免疫系统系真系好伤。 系。 咁嗱，我哋运动系帮我哋提升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啦，吓免疫系统啊，各类嘅健康啦。你如果是咁样即係赚钱，你屋企嗰啲化骨龙就唔听话，係咁帮你洗钱。咁你赚埋都唔够洗㗎嘛。咁所以运动其实而家好讲就係话你从运动之中你想得到一啲益处嘅话呢，嗱你起码就係你睡眠唔好话充足啦，起码都唔会太差啦，係咪？咁你压力嘅话呢，你起码都唔好太过多啦，係咪少少冇。 但可能呢有时会觉得喂压力系唔到我控制喎，日日都有咁多嘢堆积如山，係咪？ 其实我都好多嘢堆积如山。咁但系你有啲方法去处理嘅，譬如你系优先次序啦，系咪？成日都政府讲话啊，有啲咩优化啲咩啊，优先次序啦。其实你睇下压力咧，其实同个人嘅价值观咧，同埋个人嘅性格好有关系嘅。呢度都讲喺一个好有趣嘅古仔咧，就话说大约系50年代啦，当时咧就有两位嘅心脏科嘅医生咧，尝试去揾出嗰啲人系咩原因、咩嘅行为、咩嘅性格。是同心脏病有关的嘛。咁你做一个观察喎。大家如果去诊所里面睇医生啦，咁你咪喺个大堂里面等嘅。 係呀， 咁就等啦。咁两个医生呢，原来佢哋装咗一啲观察仪器啦，就喺度睇啦。啊，有啲人呢就坐定定好乖嘅。有啲人呢就即係成日都啊好不安静咁样行来行去啊。喺张梳化度呢又可能搣下呢样嗰样啊。 係咪好紧张嘅状态 啦。冇错啦。咁我哋做咗好多嘅观察嘅分析呢，发现呢坐定定嗰啲人呢，啊其实个心脏都几健康嘅。但係坐唔定嗰啲呢，喺个位度喐来喐去即即咁转好紧张啊，嗰班人呢，哇个心脏病嘅风险呢就好大。咁然后呢当时呢就係发现咗有个现象呢，就原来同我哋嘅性格都有关系。咁于乎呢佢哋就将两大类嘅分别呢就称为 A 类同埋 B 类。A 类嘅人呢就倾向系好紧张嘅。B 类咧就系好 relax 好轻松嘅，其实我系典型好 B 类嘅，咁咧就发现 A 类个人咧心脏病嘅机会大嘅，咁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系啲坐唔定啊，哎呀死啦点啊，哎呀咁样样，成日都好多忧虑嘅话咧，咁你反而你真系要谂下计啊，更加需要去做运动，吸下新鲜空气啊，望一啲绿色嘅环境啊，舒缓下， 系，咁嗱我哋讲咗好大嘅帮助， 系啊，我哋讲咗咁多介绍咧，啲健康啲四宝咧就系恒常运动啦，佢一定咧。是需要有充足的睡眠、压力处理和均衡飲食的好朋友来帮你。调返转，即是如果你说想有好的压力处理，喂你都要帮手的，你都要找回运动来帮你手朋友啦。你没有充足睡眠呢，其实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呢可以这样讲呢就失衡了。失衡了的时候呢，你那个压力的处理的荷尔蒙呢亦都是受到影响。均衡飲食最重要啦，飲食。压力好大咧，好多人中意食嘢噶嘛， 系啊， 食嘢系咁样， 肥咯， 冇错啦，肥咗你就做运动啦，咁同埋咧就系肥嘅人咧，睡眠嘅时候亦都容易衍生一啲睡眠嘅问题啦，譬如系一啲睡眠嘅代谢症啊，或者系睡眠窒息症啊嗰类啦，咁所以呢四个好朋友咧。真系得闲都要大家走埋一齐，互相了解一下。 吓，我又突然间谂啦，充足睡眠，大家咁中意玩手机啊，手机成日咁玩咧，都耗到好多电噶嘛。哇，耗到即系差唔多接近零嘅时候，你都要急急插电啦。即系人一样啦。 冇错，睡眠前辈兄你讲得好好，就系、是。同差电呢个概念系完全一样，咁、但系咧睡眠都有都睇咧好多谬误嘅，譬如我手机我谂住啊呢、這个方便啦，我叉叉啦，或者都冇乜电，少叉啦，叉翻一格半格咁啦，啲人讲，咁啊睡眠就但系就唔得嘅，睡眠咧就唔可以叉一格半格嘅，即系你唔可能话，譬如我哋成年人瞓7至8个钟，你瞓3个钟又做嘢，跟住再3个钟，因为人体咧上天嘅设计俾人类咧。在进化这个过程呢，来到2021年这个年代呢，我们是要连续去睡眠的。没有补睡的。 即是有些人睡到半夜又醒了的都是不好的。 是啦是啦。那这些呢早期睡眠的研究呢又很有趣的，就是你用一些动物 就瞓到半夜啊，或者佢瞓到佢睡眠周期，即系黐晒啲脑电波喺度啦，然后就整醒佢， 好残忍。 系啊，睇佢点啊嘛。哇，佢发觉呢啲动物咧，平均嗰个寿命咧，好早就拜拜啦。 嗯， 系啦，即系早死啦。咁呢啲喺动物嘅研究已经好肯定。咁喺人类嘅人类咧，我哋就好难咧，道德上系唔容许你做呢样嘢嘅。但系我哋好多时一啲个案啦，譬如一啲经常挨夜啊、唔够瞓啊、睡眠唔好嘅问题。嗰啲人咧，咁我哋嘗試喺佢度揾翻啲咩原因咧？咁發覺同動物嘅研究都好相似，咁所以係沒有補睡嘅嚇。咁但係你話晏晝午睡咧，又有啲研究又話， 嗰個真係差差嘅，嗰個 但係係啦，嗰度真係小差啦，少少差別咧。但係午睡平均嚟講，一般而家目前嘅發覺都係大約係午睡10至30分鐘左右就夠啦。因為如果你瞓得太多咧，你進入咗深層嘅睡眠咧。又幫你唔到啦，咁你一瞓咧就唔醒啦，你咪晏晝就做唔到嘢啦。 不過晏晝呢個咧喺香港咁繁忙嘅社會，啲工種裏面咧都係比較少機會俾你差電噶啦。 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啲四寶啦，咁嗱，譬如阿錢佩兄，你就喺電台裏面嘅工作啦，係咪要開咪啊？好繁忙嘅工作啊，籌備好多活動啊，咁大家我諗要睇翻你嘅工作以外嘅生活咧，呢度你真係要自己作出個平衡，因為四樣嘢咧，恆常運動、壓力處理、充足睡眠、均衡飲食咧，好多時大家都會係因為太忙碌咧，而係遺忘咗嘅。 嗱，又唔夠瞓，食咧可能三個字咧就食個麵包。飲杯嘢就算啦，咁樣樣嚇，咁已經冇咗兩補噶咯喎。 係啊，咁嗱，仲有就係呢個運動嗰度咧，我哋咪好多時提啲人係懶做運動咧，通常都三大藉口啊嘛，冇朋友、冇地方、冇時間啊嘛。 係。 咁你話冇朋友 ，OK，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落街跑步，係咪？咁但係你跑步，你都覺得你有個動機啊嘛。咁所以喺疫情期間，我哋保持嗰個正向嘅積極嘅心態咧，就係個動機好緊要。個動機咧受好多因素影響嘅。我記得早幾年嘅馬拉松咧，我哋做過一啲大型嘅調查咧，就問下啲人咧咩原因去參加咯。嗱，講緊係十公里咧，好有趣嘅，真係有啲動機咧就話啊，我要追求我個人嘅理想。係有啲咧就話陪我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跑。原來呢啲係動機嚟㗎。 有啲可能就話，唉，人哋個個都咁做，我唔做唔得。 冇錯啦，係啦，正正我哋發覺有十幾種唔同嘅好有趣嘅動機。有啲話公司報咗名話，喂公司大家一齊夥計一齊去噶嘛，咁咪要去跑咯咁樣。咁所以呢個動機咧，其實就影響到我哋嘅健康行為。其實我哋做咩都係動機啦，譬如你食嘢都係啦。譬如我記得有一次打完波肚餓，行過街道嗰啲雪糕店咧，哇！佢杯雪糕咁靚，凍出嚟， 買啦， 買杯雪糕食咯，係咪？咁呢個你都係因為你睇到嗰樣嘢而有個動機啦。咁所以而家啲廣告市場啊，引你去買乜嘢、做乜嘢啊，就算運動啊等等咧，都係針對你嘅動機。咁啊，好老實講，嗱，即係大家回看過去你嘅成長過程或者回看人生啦，唔同嘅年代咧。你的動機是有不同的，但是不同的年代你同樣都要做一樣嘢，就維持你的健康。因為青少年呢，小孩你年輕讀書的時候呢，因為你諗住大把貨嘛，我都冇問題，捱兩晚都冇問題。我記得真係嘅，那些年讀書呢，捱通頂呢，第日咧仲有能力去考試，但你而家試下咧，如果捱通頂咧，第日咧真係中下中下就好危險噶。 聽到身邊好多可能後生少少啊，或者三字頭嗰啲咧，都已經話：哎呀老啦，唔及以前啊，真係咁醒啦咁啊。三字頭都 三字頭就係噶啦， 係咯。 嗱，點解三字頭又係咧？我哋嘅年代又好啲嘅，因為我哋嘅年代成長嘅過程咧，整體個體能活動係多咗嘅。咁但係而家普遍嘅年青人咧，即係除非你真係好中意運動大部分嘅話咧，嗰個運動量咧都不足嘅。咁我哋喺節目裏邊經常都提過啦，世界衞生組織啊，我哋衞生署都好多數據噶啦。咁所以你咪變咗提早係出現一啲慢性相關嘅疾病啦。其實持續嘅疲勞咧，呢、這個嚴格嚟講都可以係一個慢性嘅一個健康嘅問題。 咁可能係咪即係而家呢一代嘅人咧，同以前即係我哋上一代嗰啲人咧，嗰、那個辛苦嘅疲勞？而家好似係密啲啊， 密咗呀？點解咧？一個好簡單原因，我哋科學上可以完全解釋到嘅，就係、是、肌肉嗰個嘅適能啦，我哋體適能啦，體適能就包括咗整體嘅身體嘅體適能啦，肌肉嘅體適能咧，普遍嘅肌肉量咧係弱咗嘅。年青人，我哋喺學校裏面收到嘅數據啦，譬如有啲手握力啊，做一啲掌上壓啊、斯達伯呢啲，其實全世界都跌緊，不過我哋咧就好不幸地咧跌得快啲。 你嘅意思係我哋係我哋香港人， 香港。 系咁啊，所以咧，嗱，身为香港人咧， 都是要作一个反思的。今朝所讲的这个题目呢，其实人人都关系得到的。其实还有很多一些的资料呢，雷博士呢都未分享得晒的。 是啊， 就下个星期再继续。 继续啊，就是，我们的议题就是怎样在疫情之下继续保持我们的正向的体能，同埋我哋正向嘅态度，系积极面对我哋嘅健康。 好，咁下个星期三再见雷博士啦，拜拜。 拜拜。 日照已经天天晒，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底牌。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等下刷牙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好啦，咁啊，听日星期四啦，咁啊，继续林思维咧讲紧呢个不同减肥方法嘅利与弊，集中点咧就讲紧呢啲代餐啊，同埋俾你一啲嘅忠告噶。现时气温24度，今日最高30度，都几热下。不过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噶。好啦，听朝5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两名菲佣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两人分别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同埋薄扶林道豪峰。政府评估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午夜十二点后宣布两座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在这两座大厦的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检测将会在上午九点后开始，目标今日内完成。旺角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治理，警方说事件有可疑。广东道一座楼宇的一楼单位午夜十二点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凌晨两点半左右救熄火警。消防发现单位内有很多杂物，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火警期间三十多名住客自行疏散，当局已经安排临时收容中心给住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期望六月出访欧洲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这个是他的期望，正在安排。拜登上月提出在第三国和普京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等议题。拜登将于下月到英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然后转到布鲁塞尔和欧盟领袖会面，并参加北约峰会，将会是拜登担任总统后的首次外访。奥地利和芬兰都说有兴趣主办美俄峰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有需要在全球范围更广泛使用新冠疫苗，以结束疫情并促进经济复苏。戴奇在美洲理事会会议上发言说，要结束疫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令到疫苗更广泛可用，并解决全球获取疫苗的不平等现象。戴奇将于稍后举行的世贸总理事会会议上讨论发展中国家要求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问题。近日他和主要疫苗生产商的高层会面，讨论豁免提议以及增加疫苗生产和分发的方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5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输入以及一宗属于源头不明的可能本地个案，涉及一名三月底到港住在荃湾荃威花园的菲佣，他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抗体呈阳性。有專家相信這宗個案可能與檢疫酒店有關，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香港電台電視部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不獲續約，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說管理層扣除了他部分的約滿酬金，形同欺壓。有學者指今次的處理方式透明度不足，會造成寒蟬效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人事問題是由部門處理，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死因庭裁定葵中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堕楼死亡的14岁男童系死于意外，陪审团向社会福利处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提高院舍最低人手要求、设立扣分制、严重违规可以停牌等。安老及残疾服务业人士点睇咧？一阵讲下。 有研究是发现大约1/3的脑退化症人士曾经走失过。研究团体是建议透过小型蓝牙追踪装置，再配合手机应用程式，善用社区网络找回走失的人。新闻天地记者访问过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了解这项的技术。